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摆 布。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儿，六虎闹新春，我是相声演员曹云金。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春节特别节目苦笑乐翻天。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德云社大家非常喜欢的相声未来表演艺术家曹云金，欢迎。 实在是这个名字太长了。未来表演艺术家， 对，我们真特希望你赶紧火。 希望吧， 对，我留了刚刚这签名也就能稍微值点钱，我就收藏了。 也感谢大伙这么捧我。 对，今儿虎年来了，所以在虎年新春佳节，既然请到小曹，曹云金先给大家送上属于你的一份特别的问候和祝福，就是我们的虎符。知道这曹云金啊，柳活相当的好，这么着你就唱着问候怎么样？ 给大伙儿随便唱两句吧。 好， 唱几句发思词。一般都是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开场时候所表演的，希望大伙儿福禄寿喜都全了。 好，有请曹云金开场唱。 福自天来喜冲冲，福缘山清江玉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横幅来迟身穿大红啊，斗斗这个气，斗气斗强。 欢迎欢迎。再次谢谢曹云金来做客我们今儿的节目哈，还真配，今儿你就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对对对， 这红红火火，新的一年开始了。 平常穿衣裳就爱穿这种红的。 对，挺艳的。每次我看到曹云金心情都特别的好。我觉得作为一个80后相声演员，能够去选择来学习这门技艺就挺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传统艺术形式的比较少了。从小就喜欢相声，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能站在舞台上给大伙表演，但是真没想到到最后还真是做了艺人，而且做了一个相声艺人， 而且做得很好。这话我一定要说，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调研，看看大家伙点谁的节目多。你知道吗？85%的听众在点播德云社的节目，而这85%当中有60%是点播小曹的节目。 哎呦， 真的是这样，这是市场告诉我们的。 哎呀，太感谢大伙，因为是有观众才有演员。 有可能这个观众对我的这些，就是您所说的这些点播，也是对我一个极大的鼓励。 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虎视环节，这09年是很有意义的一年过去了。那么在小曹的心里，这国事家事事事咱们都得关心，在你这头脑当中，觉得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9年有很多的大事儿，我觉得哪件事儿对我都挺震撼的。 对，我知道小曹，反正除了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说段子，还设电了是吧？什么拍拍电影啊，做了这个影视演员。 对，我又不务正业，拍拍电影啊，演电视剧。我觉得这些东西吧，对我舞台上的表演还是有帮助的。 嗯， 你看这个镜头前的语言讲究写实，有的时候在舞台上表演就是比较夸张。但是把夸张和写实结合在一起，在舞台上表演，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因为镜头卡得比较紧，有可能一个特写就是脸，给了一个近景的一张脸，所以说表演的要更要细腻。你要如果说能把这些细腻的表演也搬上舞台，观众看起来会更加的真实。 对，我觉得你这脸肯定不怕拍。 皮肤好。 对，关键是小曹的这个五官呀，我觉得说相声很多人觉得有点可惜，说哎呀挺标致一小伙子，干脆发展成偶像的影星得了。你觉得呢？ 大伙儿印象当中啊，这个说相声长得就应该丑， 就至少有点戏剧化。 对对对，越丑越好，越后现代越好。 对，这词儿用的不错。 长得最好是好认。 嗯， 你想这人得丑成什么样才能好认。嗯，确实是。其实一个演员的长相，尤其是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对表演没有多大的这个影响。 嗯， 演员最重要上台要上人见喜，上台得有台缘。 嗯， 观众一看你就说，有可能这人长得不好看，哎，这人怎么长成这样啊，还真可乐，他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好。 嗯， 有可能长得再漂亮，但是一上台来观众要讨厌你，这是很麻烦一件事。 对，所以就得有眼缘。 对对对， 嗯，跟找对象似的，找准了找对了。那么再梳理一下，比如说德云社在09年有没有什么大计事？ 09年的时候，我师父办了一个20周年的相声从艺表演， 一系列 啊。对，一系列， 每月一次， 都会在北京的展览馆剧场，还有包括外地有一些这种商业的演出活动。这个也算是德云社的一件大事儿吧。 嗯， 我们也都参与了其中的演出。 对，在2009年12月31号的时候，是不是德云社郭德纲也带着你们这些众徒弟哈，去了像青岛这种地方进行演出？ 青岛、上海，包括去上海的大舞台演出，这些我们都是有参加。 对，而且呢，德云社又一次掀起了一个娱乐的热门话题，就是天价相声。这个我不知道小曹怎么理解。 每年的这个都会因为这个天价相声，前几年一直是在和这个北京的亮马这个大厦一直在合作。 对， 今年呢是富丽万丽。 嗯 嗯，都是很不错的酒店。这个所谓的天价相声，这个不光是德云社一家，这还有，因为什么呢，这里边还有饭。 对对对，是还有住呢，还包吃包住呢。 啊，对，包吃包住呢。 包乐。 哎，对对对，有可能更贵的贵在这个饭上嘛。 哦， 要如果说每桌都有这个像什么龙虾呀， 生猛海鲜的哈。 对对对，这是也是一些比较昂贵的食品。 嗯， 所以说这个价格就会被炒上去， 所以值了。真正分到我们演员这儿的，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可观。 是 对，关键就是您吃好喝好，您开开心心的迎接新年的到来。现在新春佳节，那么对于小曹来说，这09年你自己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09年吧， 是除了忙就是忙吗？ 09年是一个挺不错的年。期间呢，在09年呢，我也开了很多个专场，也有很多的观众到现场去捧场。在这儿呢，借这个机会也向所有支持曹云金、喜欢传统相声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站在舞台上，比较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开专场的时候的花篮，确实是，就观众自发的，最多的我记得应该当天的花篮是33个，就是台上已经摆满了，就是全都是鲜花，而且包括说有的专场的时候，从张一元剧场从台上一直摆到街上，这些呢是我特别感动的，因为什么呢？观众已经买票来看你的演出了，他没有必要再去花额外的钱去给你买这些花篮。这个说白了，就几十个花篮放在台上也是，也人家也得花个几万块钱。 对， 虽然说不是同一个人送的，但是人家没有必要说再给你去买东西。 明白 啊，已经来看你演出，所以说我看着这些鲜花，看着他们的笑容和掌声， 也是特别的开心。 对，所以就是观众对这个演员的支持，我觉得真的是不能计价，是无价的。 对对 对，对我一直都觉得小曹是一个挺理性的人，虽然你在搞文化呀艺术方面的工作，但是我觉得你的理性当中，今天刚才的这番话让我体会到了还是有很有感性的部分的。那当时在 我还很性感的。 看出来了，这平时健身吧。那比如说这个在当时演出完毕之后，因为专场肯定无数次的谢幕，你当时有没有自己比如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个内心有没有哎呀特沸腾？ 嗯，内心肯定是沸腾的。那天我记得不是清楚的，应该是315专场，那天315专场我自己一个人在台上站了三个多小时，就是我一个人的表演应该是超过了三个多小时，其他的演员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缩减时间，因为我说了今天 这是我的专场， 哎，而且不是这么多的观众来了， 嗯， 我必须要让人家就是说白了满意而来和满意而去。 嗯， 嗯，会的。所以我们期待着在2010年小曹能够继续办一个专场。嗯，嗯，可能不止一个了。那我们再来说说虎年的这个虎乐。每到了新年，其实每个人还是挺盼望这个日子到来的。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往年小曹都在做什么？比如说让你自己觉得一到了新年最开心的是什么事情？ 原来小时候吧，最开心的就是能吃好的穿好的，现在随着长大吧，对这个吃和穿的概念现在就是不是那么清楚了。 对， 而且怎么说呢，现在平常啊吃什么呀，这个春节也就吃什么， 嗯， 一样，跟那阵儿不一样。那阵儿就是你有钱的好像没地儿买的一样。 没错，真是。 对，现在呢 你瞧我们现在，我得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小曹戴的这块表相当不错，这近视眼都不怕。字儿大呀。 对，字儿大，还是电子的。 对，你看小曹虽然他从事的是这个传统艺术，但是看他本人穿着打扮很时尚，我觉得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 时尚和这个传统并重， 嗯，说白了都是80后的年轻人，就是虽然说我们干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呢这个不代表就是说白了要一味的传统。这个相声本身我就说了，当初的传统相声在当时也是非常流行的，它也是时尚的。 哎，对。 而且做一个艺人，如果一味的传统是不对的，你想你需要的是引领时尚。 过新年，又过新年，包饺子那个吃汤圆。过新年，又过新年，千家万户乐。 笑乐翻天，听众送心愿。 我就是属虎的，从小啊就喜欢听相声。我祝虎年里我和相声啊都有大发展。 我们家硬盘里啊存着好几百个段子呢。虎年了，我希望能多些新段子，把我的硬盘更新一下。 我是一的哥，干活的时候就是相声，听段相声笑笑，也就没那么累了。今年广播里能不能增加点相声的时间啊？ 喜欢相声段子啊，我觉得新年新气象。凭着咱虎年的这个气势啊，要能弄点新的相声那就最好了。 我喜欢听相声，不仅是我们一家都喜欢听相声。笑一笑十年少吧，年轻谁不喜欢？ 您说要是把施正杰、姜昆、李金斗、郭德纲、徐德亮、石富宽、于谦、李菁他们一大堆人凑合到一块儿说一段相声，估计啊特热闹。 爱听相声，日子过好了，这相声听着也顺心，这样听相声不是也开心吗？这俩耳朵也好，没相声真不行。 新春好心情，乐去吧您。 相声传统的艺术形式， 嗯， 特别的可爱。 那可不， 每个演员都在台上说， 嗯， 个人的风格都不同。 哎， 你们德云社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郭德纲先生。 对， 哎呀，特别喜欢他。 那是我们领导。 哎，好好好，嗯，你们的班主啊。 没错， 头， 哎， 就是你们老板。 哎，对，就 对吧， 领军人物。 其次往后说有何云伟、李菁， 有。 其次就是您。 嗯， 我很欣赏郭先生。 哦， 郭先生出的书《话说北京》 有， 看得出来， 嗯， 郭先生有文化。 是， 哎，写这东西有意思。 哦， 哎，我很崇拜他。 哦，好， 希望有机会跟谭老人家促膝长谈。 哎，您可能会有机会的。嗯， 这个对您呢就不太了解了。 哦，我呀，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文学的东西感不感兴 趣。你吓我一跳。我跟您说，我们啊既然说相声站在舞台上， 也得有点文化水平， 都得知道点。 哎，不高，但是得知道。 好，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聊天。 嗯， 您教我怎么样？ 您， 就我这文化水平，怎么样？ 嘿嘿，不高。 这样没看出来高来？ 你再垫个板凳也瞧不出高来呀。 我是文人啊。 这叫。 还别不信啊，我告诉你各位啊，过些日子不用来这儿了。 干嘛呀？ 在家就看我了，打开电视 CCTV 百家讲坛， 好节目， 请我去讲去。 呵， 我不乐意去啊。有什么意思？百家讲坛，我开始死活不乐意去，他们主编非让我去。导演求您了，快去吧，跪地磕头啊。我说你这样不合适了，我去说两句吧。嗯，好好， 这导演是 我开始不乐意去，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节目。 哦， 他们有那个讲三国的那个， 有 那叫易中天， 是他 啊，是吧？ 嗯， 我不爱听他。 哦， 我不爱听啊，嗯，没意思。 我觉得挺好。 讨厌，他不好好讲。 怎么不好好讲了？ 他老问你，他不讲。 有吗？ 你看去 啊！ 我那天看他讲那个三国，讲曹操。 对， 嗯。那么说，为什么说曹操是奸雄呢？每个成功的人都有一件中华小力量。为什么说曹操是奸雄呢？ 是。 为什么曹操是奸雄？你问谁呢？我要知道，我坐这听你。 对对。 你对不对？我要明白，我不就去讲去了吗？你说呀，你老问我干嘛呀？ 是这个道理， 对吧？还有那个谁讲《论语》那个， 哦， 那个我不爱看。于丹，对吧？ 是 他的背景我很了解。 什么背景啊？ 他说相声的。 谁呀？ 他说相声于谦他妹妹。 没听说过。 原来曲艺团的 什么？不是， 那是先唱《鼠来宝》《华阳山》。 哎呀呀呀！ 为何？ 别！ 哎！ 哎呀呀！ 老一唱花杆下了山坡。 累了啊！ 就这个， 哎，是 我开始就拿着快板。 哦，是是。 反正现在不拿快板太适应了，但是手还是老这样。 没有。不是啊， 不爱看， 跟我们说相声没关系。 他们准备让我去提高一下他们的节目档次。 档次、 嗯、 档次， 对，档次。 哎， 我去提高一下他们的节目档次。 哎， 我上去讲一讲。 嗯， 我对咱们的这个古典文学是特别的了解。 嚯， 中国古典的最著名的啊， 嗯， 四大名著。 那没错，红楼梦 嘛，对。 哎， 这西门大官人吗？ 红楼梦里没有西门大官人， 宝玉大官人。 哎，对，有宝玉不是大官人，知道吗？就认识一大官人。 王婆吗？王熙凤。 王熙凤就王婆啊。哎，您倒真对得上去，不像话。红楼 没错，你记得林黛玉 啊、 嗯？林黛玉在楼上开窗户，那棍儿掉下来了，砸着贾宝玉了。哎呦，王熙凤对面嗑瓜子了。认出来了吗？ 您看得这么详细，愣不知道谁对谁呀、啊？啊！ 我恍惚了， 不像话，这里没那情节。 我、哦、没有。 哎。这是《红楼梦》，《 红楼梦》 哎， 嗯， 还有《三国》。 哦，我为什么是奸雄？ 对对对对， 是吧？ 这就是这个，哎，有曹操这个《三国》 奸雄， 对，《西游记》。 《西游记》 哎， 这我知道， 这你也了解。 这个《西游记》嘛， 嗯， 这是这个刘关张三个人， 哎， 一个头磕在地上。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嘛，然后刘备经常的欺负关羽， 怎么欺负呀？ 哎，就欺负他啊。然后呢，这个唐僧经常的教育刘备， 你这泼刘备， 嗨、哎，行了行了， 还有一集嘛，是人参果树嘛， 这就行，别捣乱了好吗？ 拿走拿走，这分明是未满月的孩童啊。 您这，您这个跟看书没关系，您这是连续剧，知道吗？ 我看出感情来了。 什么感情啊？全都乱了。 你这泼捧哏，没错吗？ 混了啊！您都明白 了，反正这四大名著我是都读透了、 哎，这就叫读透了。 大伙儿也看得出来，我这个文学的底蕴。 嘿， 往这一站是非常的文明， 嗯， 特别的可爱， 是 在家里边也经常干那个文化人干的事 儿。这文化人都干什么呀？ 读书看报。 您呢？ 哎，没事就看一看书， 啊， 看一看报， 瞧报纸。 没事买50斤报纸看看。 论斤瞧啊， 旧报纸便宜啊， 旧的 啊。读书看报， 好， 在家里边还要这个操琴舞剑， 这也行。 哎呀， 你烫着了。 操琴舞剑，药器我是相当的喜欢。 药器？有没有法器呀、啊？您这，那叫乐器。 乐器， 哎， 相当的喜欢。现代的我不行啊， 嗯， 不爱看啊， 我不喜欢。 古典的， 传统， 传统的， 嗯， 传统。我在家吹鱼。吹鱼啊， 你不嫌腥气啊？ 吹鱼怎么腥？ 吹什么鱼啊？你 吹鱼啊？ 这是吹带鱼啊？弄一带鱼，这还冻上的带鱼，你看，你不怕沾嘴啊？吹鱼 什么带 鱼？你吹哪儿？吹鱼嘴，吹鱼尾巴，吹鱼鳍，吹鱼眼。吹 气死你！ 你吃行吗？吹熟腾了再吃。你能给吹熟了？哦， 鱼， 你 鱼。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逮捕。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 样。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儿，六虎闹新春，我是相声演员曹云金。 哎，小曹，那个我知道你很年轻，然后相声也说得非常不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在过虎年的时候，那个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比你师父郭德纲还火，他开心不开心？还有第二个问题，那你在德云社开心吗？ 这是2010年虎年问到的我们乖乖虎的问题，曹云金，现在请如实回答。 刚才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很犀利、啊、 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曹云金在听问题的时候 特别投入，特别认真，然后越听越毛，是有这种感受吗？ 这问题太犀利了。 嗯， 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比我师傅郭德纲更 还火的话，嗯， 他会不会开心？这一点儿，我觉得我不用回答，大伙儿都能想到。因为我作为他的徒弟，如果说能达到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个名声知名度很高的话，而且被观众认可， 嗯， 作为一个师傅或者一个老师来讲，他的学生能有现在的这个艺术成就，或者是一定的艺术造诣，他肯定会高兴。 对，要不然教你干什么？ 就是。 再者说，很多人都觉得曹云金、小曹相当有潜力，觉得有那么一天一定会超过郭德纲的。 我努力，努力。 再接再厉。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是问我，如果说火了以后在德云社开心吗？还是现在吗？ 嗯，可能就是指从打进了德云社到现在，你自己的发展真的很好。那么到底开不开心，也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嗯，从跟我师父一起，就是说白了吧，就是创业时期，就是德云社从没有人看，一直到现在的一票难求，这么长时间呢，有很多的辛酸，也有很多的快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站在舞台上，看着台下的千百位观众吧，哈哈大笑，捧腹大笑的时候，这是给演员最大的鼓励。 嗯， 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站在台上。 对，所以我觉得当演员站在台上给大家说活的时候，一切都忘记了。 对对对， 无论之前或者是在舞台背后有什么样心酸的故事，都记为零，当不发生了。嗯， 这个演员啊，生活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琐碎的问题，尤其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事儿，或者是比如说今天不开心。但是我不管在后台发生了什么，或者是我今天来的时候家里边发生了什么，只要是一上台的那一刹那，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忘掉了。 嗯，那在德云社未来的发展对你自己而言是什么样的蓝图？你自己觉得未来如何？ 嗯，未来吧，这个谁也不能预测。 嗯， 这个我前些日子领悟到一个道理，人不能预测未来。 嗯， 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知道以前的事儿，珍惜以前的事情。 嗯，好，活在当下哈。 对对对。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古笑乐翻天。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是虎问啊，我们小曹回答的相当的不错。没错，谁不希望自己的徒弟能够红红火火呀？我觉得师傅脸上有面儿也有光。 嗯， 但是我们更希望小曹真的是在这个相声这个门技艺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相声作品。小曹现在有没有自己在执笔写东西呢？ 其实每年都在创作，就是有的时候是台上所撞出来的包袱。 哎， 就是因为每天都在演出， 嗯， 撞出来的包袱我会觉得好，好就会保留下来。 嗯， 然后呢就是写东西吧，现在是这样，不是说坐在屋里就能想出来的。这个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嗯， 如果说你要没有一定的生活积淀，是真写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头怎么写也写不出来，有可能出去转一圈，出去比如说约上几个朋友出去玩 神侃 旅游， 嗯， 出去转一圈回来，哎，感觉思路就非常的开阔， 嗯， 就能写出来东西。而且这个相声创作跟别的不太一样，这一个包袱需要观众的认可和大多数人的接受，不可能做到100%都接受。 嗯， 这一个包袱让80%的人接受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嗯， 而且能保留下来，所谓我们说延年的包袱 啊，延年， 这个包袱要延年。 嗯， 就是说今天说了有人乐，然后有朝一日3-5年之后10年以后再说这个包袱还有人乐，这叫延年的包袱。如果写完的东西只有暂时性，说完了今天有人乐，下礼拜再说就没人乐了，那不是一个好的包袱。 嗯，反正刚才我从小曹那儿学一包袱，我再次体味到了这是一个脑子反应很快的年轻人。 嗯， 刚才我们的录音师在录音的时候还问我说，雅娟今儿怎么穿得这么俏呀。 嗯， 然后我说因为我今天采访的是我特别喜欢的这年轻相声艺术家曹云金。然后曹云金说的是， 我说的什么我都忘了。 好家伙，这包袱抖完自己就忘了。他特别的，就是特别从容的说了一句，对，这也算是一种福利嘛。 对对，当然这个有这么漂亮的美女主持一块合作，总比跟那些野兽一块合作要强得多。 你看夸我应该是趁早一点吧。好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继续的快乐陪伴。我们再来说说这虎年的心愿，因为一到了新年，很多人就特别期许着梦想成真。尤其像小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泛的青年人，有没有在虎年里给自己许下什么愿望？最想的事情？ 最想的事儿就是多整理一些段子呗。 嗯， 还是跟演出有关的，就是演。作为艺人，都希望自个儿出名啊，希望这个 更多的观众去认可，但是呢就是只能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嗯， 但是有可能这一生都不一定能做到，这是跟自个儿的这个能力和这个业务水平是有关系的。后面咱们这个我还是会多整理一些传统的，包括说濒临失传的一些传统段子吧，啊，尽可能的搬上舞台给大伙表演，然后呢也会创作一些新的段子， 嗯， 与时俱进。 你怎么能够做到能记那么多火，就是你这个脑子，你怎么去让自己的记忆力得到更好的这个发展？ 这其实是说白了，这个记忆每个人都能做到， 嗯， 是人类这个爱因斯坦的大脑才被开发了5%。我这个大脑还是很有空间的。 对，空间这个储存量很大很大。 就是。 对，这是一个高速运转的高级电脑。 对。 嗯，那是啊，我们真的是希望小曹赶紧火，赶紧红。可是有句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怕撞。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发展，你一般都怎么调整心态？ 这个把心态放平和一点，这有时候在台上就错。我每天上剧场演出之前先打开电脑看一下福布斯的排行，如果没有我去上班。 好了，各位朋友们，我觉得2011年虎年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仿照一下小曹这个出门经验，不用看黄历了， 对， 改看福布斯就好了。 有我就不用去了， 加油，我期待着你能进入到 top 10 啊。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这个虎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曹太平歌词唱得很好，也听过你这方面的相声节目哈，能不能今天现场用一首你喜欢的，比如说用几句太平歌词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道别。 一轮明月照西墙，我的小段儿就这么长 啊，就这么长。行，更长。 饺子那个吃汤圆，过新年又过新年，千家万户乐呀乐开怀， 虎啸乐翻天，听众送心愿。 我就是属虎的，从小啊就喜欢听相声，我祝虎年里我和相声啊都有大发展。 我们家硬盘里啊存着好几百个段子呢，虎年了，我希望能多些新段子，把我的硬盘更新一下。 我是一的哥，干活的时候就是相声，听段相声笑笑，也就没那么累了。今年广播里能不能增加点相声的时间啊？ 喜欢相声段子啊，我觉得新年新气象，凭着咱虎年的这个气势啊，要能弄点新的相声，那就最好了。 我喜欢听相声，不仅是我们一家都喜欢听相声，笑一笑十年少，年轻谁不喜欢 啊？您说要是把施正杰、姜昆、李金斗、郭德纲、徐德亮、石富宽、于谦、李菁他们一大堆人凑合到一块儿说一段相声，估计啊特热闹。 爱听相声，热乎好了，这相声听着也顺心，这样听相声不也开心吗？这俩耳朵也好，没相声真不行。 新春好心情，乐去吧您。 真正要说的这个唱相声本门的唱是太平歌词，现在的演员一般都不会了，就是后台我们这些演员，有的小演员会唱一段一小段，他唱不了整段儿， 哦， 我那能唱整段儿， 大伙儿能唱到整段儿怎么样？唱老么长老么长的，唱吧你。 行，我冲着大伙儿啊，我卖卖力气，我唱一整段的太平歌词，很简单的形式，上下就是来回倒，伴奏的乐器就是这个两个小竹片，这叫玉， 拧了， 这叫玉子， 都看得明白。 哎，这东西不好打。 嗯。 给您唱一段传统的节目， 嗯， 舞龙捧圣。嗑瓜子儿， 待会儿再嗑啊，咱先听他唱，累死他。你唱， 咳嗽， 先别咳嗽了啊。一会儿他给您买药吃，你唱你的。 哎呦，来了！ 您稍微等会儿，谢谢您。你唱。怎么意思呢？ 心内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念的什么经？打僧骂到斋地什么俗？咒风骂雨冲的什么僧？七州府代管七州县，七州县有个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户，每日里宰杀是度过了生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多给半斤欢有玉灵，何爷卖肉赔了本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救生身，母用嘴去咬捆猪的绳，二猪要救生身，母叼走刀子刃儿要崩，三猪要救生身，母叼块砖头锅里头扔，四猪要救这个生身，母积血喷子摔了一个碎令钉，就数小五猪念有小双膝，跪在地六平，口吐人言何爷叫，尊一声何爷要你试听，要宰就把我们哥五个宰，留着我的老娘他命惨生，我大哥倒有着一百多斤肉，我二哥八十也挂零，我三哥倒有着六十多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数小五猪念有小脸皮带骨，二十欢有玉灵，何爷呀你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来哪头轻，何爷闻听吓了一跳，腹内辗转暗定宁，披毛戴长枝的行孝，人不行孝不如畜生，我是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敢惹屠宰经营，身背老母上山去桃园身处隐身行，若问何爷是哪一位，他本是古西天十八罗汉第二的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方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这五龙捧圣，我是冤诸位举家欢笑是福寿康宁。 可累死我了， 不容易，唱的不是很好，胡唱， 不错了， 学我师父一点皮毛，但是呢，我能唱，像后台有的演员，这个唱不了，因为您看他这模样就代表他的智商了，记不住词儿，也唱不了，因为他没学过。 我 们小时候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早上起来得练功去。 你等会儿， 他不一样。 你等会儿。 他早上起来啊上游泳馆。 谁上游泳馆？ 他扒窗户去。那阵儿他也 没听说， 他四岁。 我四岁我就能扒窗户了吗？ 对，你爸爸带着你，你们爷俩。哎，你看有你爸爸了吧？ 用不着。 一会儿还有你大爷。你看 你用不着啊。你说我说我这唱，也许我嗓子不好，唱的没这么亮，但是你说我不会这不对。 你不会你就不会。 我会太平歌词哪一段我都 他没学过。 谁说我没学过？ 我说的 不像话。 怎么着你把我弄死？ 什么叫把你我把你弄死？我还得赔条命了知道吗？你呀、随便唱一段，我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你这等于、 哦、 我告诉你， 我唱一个你就不知道是哪段。 你来你来 抬杠嘛，看看见了，能打响了， 杂技团的也能打响了。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 死了几个清香， 那春游 福地桃红柳绿， 夏赏 芒夏映满了池塘， 词儿不对了，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 我告诉你这段我会，白蛇传 你看见 对吗？ 咱人厚道。 什么叫厚道？ 我头一段摘一个你会的。 干嘛摘一个呀？ 要不然 就是会。我会 这回，我可不让着你，我再唱一个你就 不用你让着，我准会。 你看 会， 我再唱一个你就不会了，听着啊， 会就会。 你看能这么打， 马戏团的也会这么打。 嗨， 行了行了，别打了，跳秀的人也不打，别给我们弄这个啊。你唱吧，唱一段我就会。你唱唱唱唱唱一个我不会的，来来。 东走福陵下行船，卢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 黄文发出来。 下着在荆州与关羽帐前有关。 这段我知道，单刀会对吗？对吗？ 我说的，哎，就是我来时我说一会儿我上台我唱太平歌词，我那跟厕所里我溜溜嗓子， 跑那儿溜嗓子去了。 我正溜着呢，我看一黑影唰闪过去，哎，感情你 不是你上厕所不锁门是怎么着啊？ 哎，我没那习惯，我告诉你， 不是您那习惯不好，我跟 你 说， 你学会了单刀会，哎， 什么叫学会了？ 哎，完了啊！ 什么叫完了？ 我可不给留面子了。哎， 你不用留面子，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 我准会，你来。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灭 罢 了楚国，把这社稷来安。 行了，不用唱了，我会。秦琼关阵对吗？ 我唱的韩信， 韩信算卦，对吗？ 等我想想，我想想。 不，你唱就是秦琼关阵。 我是吗？ 是，我知道。甭跟我斗，想绕的我。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将其换那 好，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你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暧昧，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苍老了谁，红尘最微醺的岁月，我有无悔，可又是爱你的泪。